北京时间一点整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围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问一过过往耳边，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也卷嘞，面包点心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古曲名家带来的精彩的古曲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咱们还来接着欣赏京韵大鼓，不过呢要换上一个流派，请您啊欣赏一段流派京韵，小兰云先生演唱的《游武庙》。 虎头斩雪在足下蹄，唐 边素履披，白龙马素缨战鞍呐，在手中提。总有百步洪五爷看罢并不认识，扭向回头问军师，他是那长安帮将，有什么功劳奏朕知。刘伯温躬身忙起奏，起奏我主家得知，他住在镇定常山地，姓赵名云，盖世的英奇，当年在长坂坡那一阵直杀的曹兵啊，都不敢对敌，直接因在宋时年间兴武庙有位赵普先生把本提，他走到赵云的宫随南比长坂坡，逼死了主母太不依，故此把将军呢宿在殿外，风吹日晒在丹池。洪五爷闻听讲头点不住的点头子叹息，有波澜，那兵如潮涌是难敌，唯有这子龙将军他不怕死，匹马单枪都威仪。长坂坡那一阵是急也难保住得气，若被那曹兵强掳去，也难保他的贞洁化为泥。夫人一死，全了皆知，也省得刘备把丑名提了。这位赵子龙推倒土墙，把井口封起，怕的是出了暴露三光毛日记。赵云的忠义谁能比？到后来如何能够把他去？像这样的忠臣不宿在殿里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华仪？有孤王全只能给我亲进去。众武士们动手啊，这不就难殿里？身材就直去，坐在弯弓又别见，乱带斜拴还受皮，旁边素着一 匹胭脂马，湛江的港道赤须须，回头来又把军师问他有什么功劳，对朕提伯门奏，此人在隋唐称为好汉，精通武艺甚出奇，姓王名勇字伯当，藏在那兴功山下玉筹，这位将军左右遮拦护住去，牛金牛压死了龙金狗，断密剑他们君臣两命丧狗去，赵普先生又把本旗他奏到，大不该在那两军阵前臣压住的是，故此把将军呢也诉在了殿外，叫他的汗马的功劳化为你。洪五爷闻听长叹气，哎，说到此处透茶池，看起来宋主无功道，这样忠臣宿在殿外礼上去，公王传旨也给我请进去，众武士连忙动手就往殿里。献上九三的拜罢平身，忙站起满山耳目看虚实，瞧了瞧历代贤臣俱都有相，一位位之贵文作呀好不为宜，上坐着斩将封神太公在此，下配管仲伯夷姬，雷炮分兵孙武子，真是变装快外扬游击，天丹月意燕孙膑，简造行兵善夫妻，宋秦张仪公义子，有那廉颇李牧和吴起呀，他们列百个就的东西，并吞鲁国明王翦，秦将伯奇豫王离，汉朝的军师叫邓禹，这几位有那陈鹏马武汉妖，齐国武官斩鹿将名叫关羽，廖化周仓豫军师，喝断当阳张翼德，黄忠严颜古今奇，托孤尽命诸葛亮先生保主定华仪，能掐会算徐廷茂叔保罗长堂尉迟，您的看他观前观后观仔细，问左问右问虚实，刘伯温公身半王将，君问一臣要答实，洪五爷说跨海征东名叫薛礼，伯文奏将军三箭定华仪， 孔五爷说，为朕三官杨家将，不闻奏大破天门阵阵旗，水战杨妖精忠父子，不闻奏可惜在风坡亭前死得倒去，见几个头戴双凤翅，见几个身穿大红衣，见几个丑陋不堪似太岁，见几个面不正脸满不须，见几个胡爪暗定了龙泉剑，见几个斩将的钢刀，这么就到他的手中提，这都是前朝争名夺利那些安邦将，只落得气化清风肉化泥。回头又见一员将，薄盔薄甲好威仪，手持银鞭生杀气，问尊师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，不问奏姓武名云，字子胥，此人出在列国时连同会斗过宝，他逼那秦楚两国解下了亲戚。洪武爷闻听冲冲怒，大叫欺君无子胥，连同会斗的什么宝，你逼那秦楚两国解什么亲戚，既是个媒人你就该娶，为什么又拆废无忌，高坚则金鼎年改换银鼎轿，乌香女改换了马昭仪，平王无道那儿父才把你的满门剑下劈，自古道人死仇不记，你却不该编缀平王时，要留此则在庙里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花仪，孤王传旨给我打出去，把他的神态送成泥。回头又见一员将，身穿一件大红衣，三山王帽红墨额，两腮无肉笑嘻嘻。回头来又把军师问，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，博文奏他本是乞食嫖母，一韩信暗度陈仓少人知，一逼项羽乌江上，才封他三角镇三旗。洪武爷闻听有了气，叫了声不忠不孝的，你不该受汉王拜，你不该埋母在秦西，你不该问路不巧斧斩，绝不该夺霸王的锦绣花衣，未央公便宜了你夫人的猪，到你死的真不去，仔细思量难容你来来来打在庙外碎成泥。猛然又见一道长身上穿前坎，跟朕训李坤对的八卦衣，瓦龙道金香美玉，胸前飘五柳须，有个童儿捧印信，紫绣漏削一只，洪五爷看把军师问，哎呀呀，这位道长冒稀奇，不闻奏主公，你问这一位吗？汉室张良封侯位，妙算神谋有心机，陆涛三略随心用，他的功劳数第一，在九里山埋伏阵逼霸王，全凭紫竹箫一支。洪五爷闻听冲冲怒，呀呀呸，我是大叫张良啊，了也了不得，汉王有道你当保，霸

个星光点亮，谁的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，眼泪能风干，谁把忧伤释放，谁的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，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，心变得简单，我愿意陪伴、啊、明天的路上把星光点亮，谁？